若从伤害上论，轮回其实倒还没吃到什么亏。暗阵的攻击力很弱，是典型的依靠技能效果来给己方制造其他攻击机会的控场类技能。但在乔一帆的一寸灰布下第一个暗阵的致盲过程中，星心没能发起什么攻势伤害到轮回四位。这不是他们不想，而是因为轮回的应对。四个角色同时被致盲，通常情况下的应对会是四人分散行事，脱离暗阵，以此来分散对手注意力。哪怕当中一个两个遭到对方的集火攻击，但至少也会保证一部分人能快速脱离暗阵，转来支援队友。可轮回没有这样做，他们的四人在被致盲后反倒是聚集一起进行整体行动，这看起来是主动送上门让对手一锅端。但是江波涛无浪的大招星云波动剑最终缔造出了完美的防御保护，让星心根本没有办法攻击到他们。他们有失误，有漏人，可是应对因此需要承受的负担时，他们没有慌乱，他们保持一支冠军队该有的自信和从容。四人在完全看不到画面的情况下操作着他们的角色，完成转向，完成移动，在星云波动剑的掩护下不慌不忙地向着暗阵外撤离。他们唯一一位没有被致盲的选手周泽凯也给予了他们最有力的支援，在苏沐橙这端的重火力施压下，依旧精准打断了乔一帆准备进行的鬼阵连环。但是很可惜，星星此时发挥阵鬼作用的不只是一个乔一帆和他的一寸灰，叶修，君莫笑。在周泽凯完全无暇顾及到他这段的情况下，轻轻松松一个暗阵正好接上了一寸灰刚布下的。轮回四位前脚刚出，后脚就又踩进去了。江波涛无浪的星云波动剑也不是没完没了的，能保守着四人走出一个暗阵就已经是极限了。眼下电光波动阵没了，星云波动剑也结束了，四个角色身处无边的黑暗，身边终于没有了丝毫保护。唐柔的韩嫣柔已经冲出，这一次还有什么可以阻挡星星的攻势吗？周泽凯吗？他到底只是一人，此时的星星攻击分布在四个方向，他一个人根本不可能照顾周全。双翼齐飞，三迂回，跟二苏脱后，这是星心最初的部署，而此时这部署之后的角色站位正在闪耀着光芒。正是因为这样分割的站位，接连两次制造了轮回的漏人失误，就是这样分割的站位让有第一人之称的周泽凯此时也没办法护卫周全己方被致盲的四个角色。不过四人总算也有行动，开始稍一愣，他们也马上反应过来，江波涛立即就在频道里喊了一声散。之前整体行动也是因为他有星云波动剑这个技能，可以护得所有人周全，顺便向前压上，方便脱困后立即发起对星星治疗的集中攻势。但是没想到最终落入星星的双鬼拍阵，眼下再没有可以完全在致盲状态下做好整体防护的手段，所以只能常规应对，各奔东西，分散对手火力。轮回几个，那个个都是有素质的高手，同样的应对由轮回战队来执行，那和普通玩家绝对不是一个样。普通玩家这里要散，那呼啦啦肯定是说散就散，能跑多快跑多快，能多冲出去一个算一个。可放轮回这儿，散也有章法，也有判断，散也要尽可能的去减免己方的损失。关键词治疗。角色四散，哪一个最容易遭到星星的重点打击？毫无疑问，治疗。这一点轮回没有任何人在频道里提及，因为根本无需提及。四个角色都有被攻击的可能性，但毫无疑问，如果方明华的牧师笑歌自若被星星控制住的话，接下来的局势会让轮回非常难受。这就是职业级的判断水准，所争的并不一定就是生命上的那点损耗， 局面的平衡、阵型的完整、节奏的掌控等等等等，都是需要在比赛中时时刻刻注意的。眼下轮回就对方明华的笑歌自若第一时间做起了保护，这个职责当然不可能是由另外三位被致盲的，除非有星云波动剑那样的技能，否则这时候根本不可能保护周全。会担起这个责任的只能是周泽楷。散攻，这么多的念头，再到最后发生的变化，一切事实上只发生在半秒钟。豪龙破军，湖光闪，两道人影已经窜出，一叶知秋、残忍静默虽然是在致盲状态，但并不影响他们使用任何技能，他们纷纷施展了各自的加强移动效果的攻击技能。而这两个角色冲出的方向呢，向前，都是向前。说是散，可最终一叶知秋和残忍静默却没有散，这两个角色冲出的方向完全一致。他们是在散，在逃，可是在这过程中他们却又不忘保持攻击性。因为致盲，两人技能施展得相当不准确，冲出的线路上并没有任何目标。可是即便如此，这两个技能后，他们或许就已经可以冲出暗阵，即使没有，他们却也会距离他们想要靠近的目标更进一步。沐雨成风，小手冰凉。星星的这两个角色都正在这个方向，而这两个角色无疑都是很怕被贴身的。孙翔和吴起在闪散间形成默契，两人一起加速向前冲杀，退避中却要保持后续的攻击性，这是对星星的施压。在这一刻，他们对于星星针对他们的攻击或许没有什么办法，但是星星不得不考虑，当这两个角色冲出暗阵后，对沐雨成风、对小手冰凉会有怎样的威胁？面对这种即将产生的威胁，是否需要什么对策？这就是轮回的应对，这就是顶尖职业级的应对。他们的应对在逼迫着对手进行下一步的应对，哪怕他们是在四个角色深陷暗阵这样被动的时候，他们的应对依然充满了攻击性。与此同时，江波涛无浪的短剑天炼已经挥出冰霜波动剑，细碎的冰晶自地面扫过，卷向的方向上同样没有目标，但是无浪就踏着这条冰晶铺就的线路冲出，向着和一叶知秋、残忍静默相反的方向，这个方向斗破山河。唐如冲上，和轮回四散发动于同一时刻，一叶知秋、残忍静默窜出，韩燕柔施展斗破山河，那两个角色靠技能的移动速度正好冲出了斗破山河轰击的范围，但是江波涛的无浪却正迎头赶上，他看不到，但轮回总算还是有一个可以。 江右三十斗破山河， 这是周泽楷早在韩烟柔技能出手时，周泽楷在轮回频道里发出的消息，意思是江波涛右侧三十度技能斗破山河。技能在这边，角色当然也在这边，如何应对周泽楷没有提示，他也没时间给出太详尽的提示。无浪刚刚踏上冰霜波动剑铺就的寒露两步，江波涛看到周泽楷的提醒，斗破山河范围技右侧三十度已出手，那么凭无浪反朝这边踏进两步后的位置避过的可能性零，避不过只有打。无浪转身向右三十度天炼剑挥起，江波涛什么也看不见，但是此时他的脑海中有一个施展着斗破山河的模糊身影正在落下，极光波动剑，波动剑中最快的一招破空击出，能中吗？江波涛不知道，所以他的操作没有停，无浪手中天炼紧接着就又是一挥烈焰波动剑，波动剑中威力最强的一式，但是最终挥出的角度比起刚刚那记极光波动剑却又向下稍稍压了压，轰！斗破山河落下，魔法斗气强势席卷着大地， 但是大家也都看到，此时的韩嫣柔被一团熊熊烈焰包裹着，烈焰波动剑命中。